诗的谎言， 叶青。 我要大便，绝对不是诗。 走进厕所，也不太适合。 总之，排泄这一类毫无美感的事， 最好都不要写进去。 问题是，总不能假装没这回事， 所以只能 在白 色 的 等 待 里， 遗落了一部分的自己。 生活，叶青。什么是生活？生活是阳光、微风、雨和星空，还是美而美、便当店、晚上的异国料理和酒馆？或者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就足以把一切填满。你仰起头说，你说的都是一些碎屑，我问的是真正的生活。我伸出手，握住你的手，盯着我们两人的手说，生活是这个。你摇摇头笑了，还是不对，但是就算了吧。下次你如果问我什么是人生，我照样也会胡乱回答的。 我也只能这样。潘柏林，你能告诉我你的伤心吗？你的海和我有一样的颜色吗？你的语言是不是有去无回，仿佛从未抵达？你跟我一样搁浅在这里吗？像一把可以开门的钥匙，给错了人。常常一开始以为能被彼此充满的，最后却全部都流掉了。你也跟我一样吗？因为一棵树忘记一片森林，因为一只鱼捞干整片的海，因为白墙上的一块黑字放火烧了这间屋子，因为一首诗而开始写诗，因为一场雨而发现自己喜欢干燥，也因为爱一个人再也不能爱人。